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出品，边疆工作室制作，明月清原著，古风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 云兰细查下来，这事儿倒是雨嫣然过分。玄统府不过例行问候，雨嫣然却主动结交，也是他离京太早，在边关打仗多，读书少，对权力毫无嗅觉。他上次离京时，东宫虽然崇高，但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殿下，他不知道现在龙椅上的人是天子，不再是和他一起长大，知晓他本性，所以可以任由他愚规的萧景琰。玄统府入狱后，雨嫣然这傻子总算回过神来，请罪再告罪，甚至自请入诏狱听凭发落，都不允。叶家荣家不敢作声，天子震怒，有传言甚至说要夺去雨嫣然的侯位，当年罗良嗣都没有过的待遇。这件事拖了一整个春天，整个朝堂都风云不定，实在是雨嫣然身上牵扯甚广，不只是燕北军事，更是京都王侯中最倚重的人物。凌烟阁上第一名的叶家久居江南，已经是文官派系，本来这是最好恢复往日凌烟阁荣光的时机。昔日五位太子伴读俱是从龙之臣，都以为这一代王侯会大放异彩，谁知道除了叶良宇之外，荣浩、敖纪、严君玉全都弄得不见人影，剩下个雨嫣然还出了这样的大事，要复兴还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再者，枢密院也向来对雨嫣然很宽松，这次也有爱他将才难得的意思，只是事关重大，不敢劝解，形势就这样僵持住了。雨嫣然二十多年第一次登高跌重，自己闭门思过，卸甲戴罪，他心性豪迈，这样拘着实在可怜。幽禁向来是最磨损人的心性的，像把一棵张牙舞爪的树扭成正形一样，压过头了容易折断，再关下去，就算最后不定罪，人的心性也要废了。最后还是云兰献了个锦囊。其实自从云兰联合西域部落的计谋败落，引得西戎打了最后一仗之后，枢密院里就有不少反对他的意见了，理由也很正统，后宫女官不得干政。最好笑的是，几个宗室亲王联合礼部大臣要放宫中25以上的女子出宫婚配，总是这样的，打不过他就想起她还是个女人来，能把他们逼到这份上也算是本事。其实从登基之后，云兰与陛下也离心许多，渐渐就走到今天。云兰其实也收敛了很多，东宫用她从来是暗中，如今天下太平，也有了几分海晏河清的景象，接着就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他作为昔日东宫的历任，身份尴尬，与朱雀也差不多，束之高阁也在意料之中，于是他渐渐隐于暗中，但这次出来仍然可见当年的风采。春日迟，明正殿桃花盛开，天气暖得慵懒，再冷酷的心肠这时候也难免泛起情意来。云兰的托辞是东宫整理旧物，发现些东西送到明正殿来，其余不过是些用惯的旧物，只有一页纸特别，看得出写字的主人是很想认真学的，可惜困得字也写不稳了，最后索性画了一页的墨乌龟。这不是他留下来的东西，是荣浩走时留在文华堂的，荣大人看多了三国，还是那么爱用锦囊。其实云兰是从那次严老夫人生病的事上看出严君玉在朝局上的重量的，之前他还一直疑惑小严的倔脾气像谁，严老夫人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好了，入冬就着了风寒，老人本就体弱，实在让人害怕。天恒帝以体恤老臣家眷为由接入宫中养病不肯，又延请了太医去镇北侯府治病，万分小心。那阵子战事正是紧急如火的时候，圣上也是寻了个空隙，当然是悄悄去的，但也是圣驾亲临，实在是吓人。那是云兰第一次见到严老夫人，果然是和严君玉一样的倔， 虽然病着，仍然礼数周全，不卑不亢。老人家什么猜不到，前走丫鬟后在病榻上给天恒帝行礼，神情肃穆。 请殿下放过君玉。 凌烟阁的王侯怎会不知伴君如伴虎，见过的下场凄惨的宠臣也多了，云兰当时也吓到了，无论如何想不到老人家这样刚烈，连忙避让了。但是已是来不及，天恒帝也败了下来，行的是子侄礼。当朝圣上一国之君神色这样恭敬。 请太夫人成全。 从此严老夫人被接入宫中，是比肩明义太后的待遇。萧景琰怕他的小颜回来，想见的人都不在了。世人只知道有男宠一说，不知道天恒帝是他的小颜如后，所以云岚才敢救予嫣然。权谋到了极致，就是一念之间的人心。一夜莫乌归让君王想起当年。叶良宇消息灵通，进谏也恰到好处，引用李广典故，请圣上顾念旧情放他一马。天子一念之差，与嫣然留下侯位发配到境北，京中王孙都不敢沾惹，反而是一位花街上的姑娘卖了酒楼千里随行，好事之人立马编了戏来唱，用前朝段将军青楼赎了林九香的故事起了个戏名叫天香传。一切似乎都平安度过了，云岚却病了。境北第一批回京的人是在春末回来的，乐游园上的桃花已经谢了。知道小颜不在其中，云岚本是懒得管的，然而却有人找了过来，说是一位故人要求见。他本来还疑惑，直到看到名字知道是楚良才。当初一封平戎策恰投了东宫的胃口，送去边疆时是云岚经手，如今也是立了功，封侯不至于，三四品还是有的，反而是和他同年的穆凤居他们都在后头了。圣上接见之后还不够，直奏天子要见一位苏姓女官。一见楚良才的样子，云岚就知道麻烦。寻常人不知道，楚家与苏家是世家，楚良才的父亲是云岚父亲的弟子，文才也好，可惜英年早逝，留下孤儿寡母。苏大人就是为他们家卖的那套书，结果苏大人死在赵狱，楚家反而靠读书翻了身，如今铁了心要传一段佳话，进宫来找他求娶苏姑娘，还搬出母亲的遗命，说是当年苏家落难就缔结了婚约的。御花园荼蘼花开得正好，年轻俊秀的官员行礼这样好看，前程似锦，一诺千金，由不得人不动心。但云岚偏不动心，他当年笑洛恒拧巴，真到了这时候才知道洛恒的愤怒。不怪洛恒觉得受到侮辱，他口口声声一言九鼎，君子有诺必应，有言必谏，像是咬牙苦修行，又像是给铭记赎身，倒像是云岚断了手断了脚，为了兑现一诺千金的承诺也不退婚，受了偌大委屈。世人都要称赞一名，最好写进史书里做个传，千载万年的流传。书生总是这样德性，云岚以前也捏死不少，现在收敛了，只是笑道： 谢君厚爱，愧不敢当。 其实他也知道谋事做不长了，看史书上的君臣失和的故事总是觉得那么傻，临到自己才知道是一件件事积累起来的。太平盛世用不上他了是一件，过冈一折又是一件，他从来无法像敖纪那样看顾小颜是最大的一件。他连做到荣浩那样也难，哪里是不知道小颜会与天恒帝比肩并行呢？不然他怎么知道那夜莫乌龟好用呢？只是不愿意罢了。云岚终究是像他父亲。其实这时候退下去也未必不好，从此成就一段佳话，也许被人编了戏来唱，寒门才子一诺千金，位极人臣，他是故事里的模糊背景，世人传颂的好故事也不过如此了。但世人都有情， 云岚却始终不知情为何物。他宁愿从此在宫中教养皇子，像钟义海老将军是束之高阁的利剑，从此修一辈子的书。他从12岁入宫，再也不想离开了。世人视为束缚，他却宁愿在这红墙里待上一辈子。大臣尚且有赵玉可进，他也许赵玉也不用去，随时可以嫁掉他。他没有叶玄机那样的身后眼，他坐惯了东宫的利刃，利刃是不会为自己善后的。见完楚良才，外面月色正好，云岚沿着抄手游廊慢慢走回明正殿，太累了，有些踉跄。红绡上来扶他，他反而笑起来。 吾欲与若夫牵黄泉，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他用的是秦相李斯的典故。云岚从来喜欢秦朝，最后用这句话收尾，也算求人得人。那晚之后，他大病了一场，开始仍然瞒着，到后面床也起不来了。穆凤居万分着急，江南的小少年学过无数名师，认准最厉害的就是云岚，从来法家打儒家一打一个准儿。李杰也顾不得了，见云岚吐血奔去明正殿见圣上，催着要立刻来见他。云岚生平少有这样憔悴的时刻，雍妆病容，面色苍白，太医束手无策。生死关头也不避嫌了，他握着圣上的手，手腕这样瘦，镯子都戴不住，哀哀叮咛。 如果奴婢死了，不用归葬家乡，烧了就行了，埋在司红堂的海棠树下就好。一直说司红堂月夜好，何事读书，只是一直太忙，没有机会。 谁能挡得住这样的要求呢？萧景琰就能。年轻的帝王神色平静，淡然自若，一点不怕穆凤居敢怒不敢言的眼神。 父子虽然好用，但宫中有后妃，用来假病妖宠，也是真中过毒的。 他山岚般的眼睛里带着无奈，也许还有一点对云岚这无赖行径好气又好笑的笑意。 放心吧，这宫中永远有你一席之地。 云岚仍然气若游丝。 陛下说真的？ 真的。楚良才痴心妄想，已经打出去了。来日东宫立嗣，缺了你，谁来教他法家心术？ 云岚登时坐了起来。 穆凤君，你给我作证，圣上金口玉言，不能反悔。启俊郎呢？还不写上这笔？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